但醫生認為只是體溫過低導致女事主心臟停頓，如果恢復體溫可以存活。於是抽走女事主身體內的血液，加入氧氣之後再重新注入。當女事主的體溫上升至攝氏30度的時候，再以心臟除顫器恢復心跳。女事主留醫12日之後出院，幾乎完全康復。醫生說今次是西班牙有紀錄以來心臟停頓時間最長的個案，亦都是特別例子。女事主說對心臟停頓的6個小時沒有任何記憶，感謝醫護人員全力搶救，並且計劃出年春天再次行山。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以及非常干燥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各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40% 以下。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2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周气温逐步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嘅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3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98点，升281点，总成交金额76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91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78点，升79点。跟住是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5.6升5.6，阿里巴巴197.5升5.1，友邦保险77.95升4毫，小米集团9.34升2.7，建设银行6.29升9仙，瑞星科技61.95升5.1，信宇光学科技138.7升7.5，美团点评103.6升1.4，中国平安89.8升5毫。中国生物制药10.62升2.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279，瑞士法郎7.932，澳元5.359，加元5.945，新西兰元5.138，欧元8.6966。每百日元对港元7.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39。日经平均指数报23354点，升54点。港金现价报1376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5点，啱啱转咗。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5.03美元，卖出1475.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对开嗰段咧有意外啊，差唔多塞到丽港城附近噶。因为交通意外关系，而家沿住观塘绕道去旺角，由丽业街一路去到丽港城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噶。而之前鲤鱼门道出旺角，近住油站对开咧，都发生过意外事故，意外清咗场，不过仲系多车，龙尾喺油丽村附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在新鸿基中心对开，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去湾仔的支路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七咸道北过海正常的，是尖沙咀线多车啲，龙尾在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在北角政府合处，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即是出九龙方向，现在都多车的，龙尾在电话机楼附近。港岛路面方面，铜锣湾的高士威道西行去湾仔，近住摩顿台一带非常多车，龙尾去到炮台山附近。九龙其他路面交通情况，现在观塘道东行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带都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附近。另外就是呈祥道啦，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至到苏屋村段呢亦都系多车噶。至于新界呢，荃湾嘅德士古道北去大窝口方向，近住洋屋道嗰段呢亦都系交通繁忙。咁另外都想提下大家啦，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呢因为有扩建工程啊，有扩建工程，咁所以呢长天路呢系临时封闭㗎。 另外就位于二号客运大楼外面的巴士总站亦都取消了。安全车速报告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就是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5:39，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6:50。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每日吃两份水果和三份蔬菜，有助减低患上心脏病、中风、糖尿病、大肠癌等多种慢性疾病的风险。一份水果大约是一个中型橙或者苹果，一份蔬菜就大约是半碗煮熟了的菜。今日开始记得每餐都吃新鲜蔬果，用不同蔬果去配搭菜式或者当作小食。水果蔬菜2+3，身体健康好简单，上 chb.gov.hk 睇下啦。 识不是通，通先要识。 讲咩啊？ 讲咩啊？ 讲咩？唔讲你唔知道。中国地方债的问题成日都为人诟病的，今年头10个月就经已有800多个地方政府被中国法院列做失信执行人了，还有县政府为了起医院而找职工捐钱借钱。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中国点点点， 记住大师教路， 要通先要识。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没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心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在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重，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前代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 时间来到星期五的下午5:12，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现在的温度呢是摄氏19度，相对湿度3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寒冷天气警告信号呢亦都是现正生效的。根据天文台的天气预测，明日朝头早呢是天气都是会冻的，市区的最低气温大概会是12度，新界区再低1到2度。而根据展望呢，就是随后一两日天气呢亦都是会天晴干燥，日夜温差呢比较大，下个星期呢气温将会逐步回升的。今日呢第一个小时呢打算呢同大家倾倾两个主题的。一个呢就是关于沙中线的开通日期，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民阵星期日的游行。不如我们先讲一讲呢沙中线的开通日期，沙中线的过海段的开通日期。沙中线工程如果大家记得呢，就是总共呢有成10个车站的。佢嗰个工程费用咧，已经系由原先嘅708亿啦，上调到咧系873亿噶啦。咁如果根据翻咧，即系原本嘅相关嘅计划啦，咁其实咧就系成个沙中线咧都可以分开咗两段嘅，一段就系过海部分啦，另一段咧就系另外即系主要系接驳沙田嘅部分，系途经大围啦，跟住去显径啦，跟住有钻石山啦，然之后有启德啦、宋皇台啦、土瓜湾啦、何文田啦、红磡啦，跟住去到会展站嘅。如果根据翻咧原本嘅规划咧， 大圍去紅磡段的目標通車日期呢，就是2018年的12月，而紅磡到金鐘段的目標通車日期呢，原本就是呢2020年的12月。但是呢，自從沙中線即係工程呢開始以來，都可以話是遇到不少的事故啦。譬如首先就是在土瓜灣站啊、宋皇台站那一帶呢有古蹟的發現啦，咁隨後呢在一啲嘅車站工程上面呢有出現隔板啊同埋剪螺絲帽啊等等嘅問題，而家呢亦都係有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呢正係呢係處理緊相關嘅調查工作嘅。咁啊頭先講過啦，本來呢其實大圍到紅磡段呢嘅目標通車日期呢就係2018年到嘅12月啦。咁但係呢政府之較早之前亦都已經公布咗啦，而家呢係顯徑鑽石山啟德呢三個站，即係叫做屯馬線一期呢，就應該係可以喺2020年嘅第一季使用。咁所以如果你對一對呢都會知道其實個工程係延誤咗嘅。紅磡至金鐘段呢本來個目標通車日期呢就係2020年嘅12月啦。咁但係根據呢係政府向立法會提交嘅文件呢，而家就應該呢要延到去呢2022年嘅第一季啊。如果根據較早前嘅估算啦，其實呢大圍到紅磡站呢就係預計係2021年嘅年底係開通嘅。咁乜嘢原因導致到而家個工程亦都係話要預計呢會係延到去2022年嘅第一季先至開通呢？根據港鐵啦同政府嘅講法啦，佢主要就係講呢話係自從今年嘅十月起啦，沙中線嘅南北走廊，即係東鐵線加紅磡至金鐘段呢，就係佢哋嘅東鐵嘅設施多次受到破壞，而需要呢進行緊急嘅檢查同埋維修嘅，而導致到呢原本預留俾喺夜晚非服務時間進行嘅工程呢就要被迫取消啦。咁而另外一個呢就係關於東鐵線新信號系統呢嘅測試，因為呢個亦都係南北走廊工程嘅關鍵嘅工序啦。咁由於呢即係港鐵公司就話呢係今個月嘅今年嘅十一月期間啦，東鐵線大學站同埋鄰近嘅鐵路段嘅設施咧遭到嚴重嘅破壞，咁沙中線南北走廊工程下邊新安裝嘅信號系統啦，同埋佢嘅機電嘅設施咧都受到嚴重嘅損毀，咁所以亦都話個損毀嚴重啦，咁所以咧亦都要係採取一啲嘅即系工作咧，去重新采购同埋更换咧一啲受损咗嘅设施，同埋再次咧就去安装啦，并且系进行测试。咁所以而家咧佢哋亦都系对沙中线嘅工程嘅影响咧进行紧一个全面评估，亦都系因为咧有呢个嘅因素考虑，夜晚非服务时间进行嘅工程被迫取消咧。咁所以佢哋就话即系而家预计咧系呢个即系过海段嗰个嘅通车期咧，就应该要延到去咧2022年嘅第一季啦。咁不过咧，其实呢个因素都可以即系有另外嘅一啲嘅资料补充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如果咧根據較早之前嘅即係立法會嘅秘書處所準備嘅文件啦，其實咧大家仲應該唔知記唔記得喺今年嘅9月17號啦，有一架列車咧駛入去紅磡站月台嘅時候咧，就出現咗一個都比較大嘅出軌事故啊。咁嗰陣時如果根據翻立法會秘書處提交嘅文件咧，咁佢嗰陣時都話咧就係由於呢個嘅出軌事故啦，咁以及咧係港鐵公司咧需要飛行車時間咧做一啲相關嘅調查同埋維修保養，咁所以咧亦都要就住新信號系統嘅行車測試工作咧需要作出調整。嗱，究竟個關係係啲乜嘢咧？咁究竟會唔會係意味就係而家講緊即係過海段啊，唔能夠係即係2021年通車而要延到2022年嘅第一季？其實除咗信號系統之外嘅測試破壞之外，其實會唔會有其他因素導致到呢一個嘅延誤咧？係唔係純粹同社會嘅事件係相關咧？電話號碼18721，轉頭同大家傾一傾呢一個議題啊！ 今日新聞追蹤。 2019年12月6号朝早8点，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话，警方已经向民阵申请星期日游行发出不反对通知书，又希望游行可以和平进行。 如果真的咁不幸遇到一些暴力的事件的话，是请他们尽量同我们警方合作。我亦都係好希望咧，呼籲有關嘅主辦單位，當佢見到暴力嘅時間咧，係請佢哋攞出佢哋嘅勇氣去譴責呢啲暴力。 民陣召集人岑子傑： 高層願意同我哋作出一啲嘅承諾，咁我哋要放眼去睇嘅就係前線警務人員係咪去聽高層嘅指令。如果前線嘅警務人員能夠克制，係能夠尊重市民嘅表達，咁我哋相信咧，我哋嘅遊行咧係可以和平進行嘅。 九点，港铁交代沙中线最新进度，只由于红磡至金钟段的铁路设施受到严重破坏，要延至2022年首季才能够通车。有议员质疑政府没有做好监管。民建联李慧琼： 我作为沙中线沿线的居民，亦都服务这个区很长时间，听到沙中线呢，一个原因、两个原因、三个原因、四个原因、五个原因，去到现在连实际是几时通车、分阶段通车都是做不到。 公民党杨岳桥： 是不是如果林郑没有推送中条例，过去半年没有社会运动，我们就可以如期通到车呢？ 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 如果我们的铁路系统不受破坏，我们的日常运作就不受影响，我们的项目的进度亦都不会受我们今次所汇报的那个程度的影响。 另外，港铁估计修复各个车站要用5亿，又说东铁线大学站被破坏情况严重，形容是近乎需要重建。车务总监刘天成： 我们是急市民所急，我们是全力抢修，当必要的车站营运设施是符合了安全的要求，车站就可以局部使用的。而我们是希望能够在今个月底之前呢，是局部重开这个大学站的。 10:09，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美国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会影响香港营商环境，又批评有人出卖香港利益。 对于仲有人仲要其他国家制裁香港，甚至搞国际串联，呢啲行为以出卖香港人嘅利益、损害国家嘅尊严同埋利益嚟推动个人嘅主张。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啊。沙中线咧似乎都兴建以嚟咧，都一条线有经历多番嘅波折啊。咁而家大家究竟即系点睇沙中线嘅开通日期一延再延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就系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嘅委员谭文豪啊。谭文豪你好。 大家好。 是，喂，如果按你哋今日咧喺开会上面嘅理解咧，佢讲话过海段要延到去2022年嘅第一季咧，似乎主要嘅原因就系因为一啲嘅社会事件导致到佢要做其他嘅一啲嘅抢修工作，令到佢哋夜晚咧非服务时段能够做工作嘅即系时间就好似少咗，系咪呢个佢哋系认为系主要原因啊？ 我就覺得冇相關嘅，因為其實你本身沙中線大家都知道，本來都延誤㗎啦，就唔好賴呢一樣嘢。而第二樣嘢咧就係話你沙中線咧，其實你興建嗰班人咧係還興建嗰班人啊嘛。咁你初時你批出去嗰個嘅合約係一班興建呢一個沙中線嘅人。如果你話係因為維修嗰啲咧，其實另外一班嘅員工嚟嘅，嗰啲係港鐵嘅員工啊嘛。但係起沙中線其實外判咗出去嘅。咁所以其實呢兩樣嘢其實邊有一個直接關係嘅啫。 但如果根據翻即係佢嗰份嘅文件嘅主要説法啦，就係話因為東鐵線嘅新信號系統咧，係沙中線南北走廊咧嘅一個即係重要嘅點啊嘛，即係關鍵嘅工序啊嘛。咁所以由於佢哋即係原本係要夜晚一啲非服務時段做工程嘅，咁但係由於佢受到多次破壞而需要進行一啲緊急嘅檢查維修，咁所以當你嗰個未搞掂嘅時候，佢咪連帶影響連嗰個南北走廊，即係紅磡至金鐘段嗰個都搞唔掂咯。 嗱，头先咁讲咯，因为其实呢有两部分噶嘛，一个系兴建，另外一个系你话坏咗啊维修啊，咁系另外一样嘢嚟噶嘛。咁当然咧，你会话喂，咁佢嗰部分如果系个信号有问题，咁影响到下边嗰个工程啦，咁样。咁唔好忘记，你而家我哋见到最大嘅问题，其实系讲紧佢嘅结构上嘅问题嘛。即系之前无论你系呢一个红磡站啊，或者系另外嘅站出现问题嘅。其实全部都是结构性的问题来的嘛。咁你那部分其实是不是已经是去到即是修补那部分其实你都未做完的。咁所以其实两样东西你可以同步的。即是说你是信号系统那部分的人其实就同你起落巩固那班人其实两批好自然不同的员工来的嘛。咁所以你现在当然啦，我觉得对于政府来讲，咁佢而家见到有咁嘅机会，咁佢梗系攞出嚟讲啦。咁但係對於我嚟講嘅話，我覺得根本上兩件事未必有個嘅關聯咯。 我想問咧，你哋直間亦都有冇再就住嗰個工程進度嘅估算嗰度咧，係佢能夠即係問到佢能夠交到進一步嘅資料啊？因為如果我睇翻根據佢哋遞上立法會嗰份文件咧，就係沙中線嘅工程進度咧就係90%嘅，因為直到6月30日嘅進度嚟嘅。咁啊，大圍到紅磡段咧就完成咗超過99%，但係頭先我哋一路咁講嘅紅磡到金鐘段嘅工程咧嘅進度。就是79%嘅啫。其实你哋有冇问过佢？假设如果冇呢啲社会事件发生，佢去到6月30日嘅工程进度都系79%嘅时候，其实本来系咪真系可以预期喺2021年就已经可以开通到嗰个嘅线路咧？有冇问过呢样嘢咧？ 当然啦，有啲同事都问过相似嘅问题嘅，咁但系政府好明显即系都系不断都要攞翻呢啊嗰个嘅社会事件啦。即系头先你讲到主持所讲，其实你讲到啱，喺文件嗰度即系第一页已经讲咗啦，即系6月30日嘅时候，其实佢嗰个嘅进度只不过系79%，因为红磡至金钟段。咁所以就系话，其实无论佢有冇呢一个嘅社会事件，其实佢本来都可能都系一个滞后。当然啦，佢文件嗰度咧就冇点样去交代嘅，不过佢都有讲过咧。即係因為考古嘅原因啦，當其時又滯後咗11个月啦，咁其時之後咧就話發生咗連串事故喺紅磡站擴建部分嗰度啊，咁所以就再延到去2021年嘅年底係咪？咁即係話其實佢已經係之前係有其他嘅原因令到佢延誤啦。 咁头先你亦都讲咗，即係似乎港铁同埋政府所交代嘅理由呢，你就不被说服啦。咁不过实际上我想问，即係其他嗰啲嘅工程呢，而家呢就暂时係会2020年第一季呢就开通屯马线嘅一期，即係显径钻石山同埋启德呢几个站。其实亦都喺个会议上面亦都有冇探讨过呢，可唔可以有更加多嘅车站能够喺2020年就开通到呢？ 當然呢個係我哋一早講嘅，希望可以做啦。甚至我哋認為可唔可以起碼可以去到何文田站，因為何文田站嗰度其實會接駁到另外觀塘線啦，嗰度係都可以做到。咁但係即係政府之前有多番講過啦，係做唔到啊、掉頭啊咁種種理由。咁甚至乎如果你問我陰謀論嚟講，其實根本上都未準備好嗰幾個站，咁所以佢咪去到啟德站就算咯。咁同埋即係你而家你紅磡站嗰個嘅復修工程，或者唔係復修工程，即係加固工程，究竟係搞成點咧？其實係咪真係如期啊？可以交到貨咧？呢個其實我都仲係有疑問嘅。要知道咧，喺過去即係港鐵啊，或者香港政府大基建。呢、這、一個所謂嘅延期啊、超支啊，絕對唔係咩新事物，其實本身都已經係超支或者延期噶啦。 你頭先亦都講到紅磡站嗰個加固啦，咁到底而家個情況係點樣咧？有冇進一步交代咧？ 其實即係都係講翻係做緊啦，咁同埋都係佢都有少少交代沉降啊咁樣。咁喺文件嗰度都有講嘅，咁佢都話喺第二階段。这个评估，咁第一咧，港铁至今仍然系未掌握完整嘅抗震资料嘅地方，咁要凿开嘅混凝土作呢个实质嘅检查，咁所以你都可以想象到咧，其实都会有一啲嘅佢个所谓嘅进程咧，都可能系未必系真系咁理想。不过当然啦，呢个都系我哋当然系希望系可以2022年嘅时候系可以做得到啦。咁但系我哋都睇一睇。即系喺出年开到去到启德站嘅时候，那个营运状况有冇任何问题先？ 好啊。嗱，咁啊，谭文豪，另外都想睇下咧，就系今日个会议上面，佢哋有冇或者你哋都有冇再进一步问过咧嗰个造价嘅问题嘅？因为如果根据翻即系之前嘅文件咧，就应该而家嘅造价系873亿嘅，即系有冇再进一步问过呢个造价问题咧？ 今日咧，我谂咧就未必有同事系有问到呢一样嘢啦。咁但系因为都讲紧最紧要嗰个就进度啦。咁但系你话如果佢系真系超支或者要再攞咧，咁我觉得呢个系绝对可能嘅。甚至乎即系之前其他嘅会议咧，都曾经都表示过佢哋都有机会系再上嚟攞钱。咁而你睇翻咧，佢過往佢撥地咗即係24亿啦，嚟到做呢個嘅補鑊啦，叫做嚇嘅加固工程。咁亦都係對於港鐵嚟到講，佢自己個營運亦都點解會輸咗，即係叫做有16亿嘅一個嘅虧損咧。其實如果你冇咗嗰20几亿，即係我哋撥地呢一個工程嘅話，其實佢都仲係賺錢。 好啊，唔该晒你，谭文豪，暂时倾到呢度啊。谭文豪系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嘅委员啦。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31啦。根据政府同港铁嘅讲法啦，即系点解沙中线嘅过海段要延到去2022年嘅首季咧，就系同最近嘅社会事件有关嘅。你点睇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民阵发起星期日游行，获警方发不反对通知书，是4个多月嚟首次。警方话，如果游行出现暴力或者紧急事故，有需要嘅时候会终止集会同埋游行，希望市民谅解，亦都希望主办单位配合。港岛总区高级警司吴乐俊表示，在游行终点中环遮打道举行的集会将会在当晚10点完结，希望参与者抵达遮打道之后和平离开，不要在终点集结，否则会影响其他人走到终点。警方希望参加者按现场警员以及警察指示的游行路线，当日游行路线的西行行车线以及电车线会开放，东行线就预留给紧急车辆，重新尊重和平集会权利，呼吁激进示威者停止使用暴力，如果发现暴力场面会即时介入。香港文研发放纪律部队以及驻港解放军民望数字显示，9个纪律部队中，警务处排列最后，评分是35.3分，当中有40%市民俾0分，满意净值是-38%。民望最高的两位分别是消防处和医疗辅助队，评分都超过80分。除了消防处和医疗辅助队，全部纪律部队民望都显著下降。市民对驻港解放军评分是44.2分，满意净值是3%。警务处和驻港解放军的满意净值创1997年以来相关题目的新低。香港文研表示，市民对警察的不信任拖低其他纪律部队的评分，认为警队问题需要迅速处理，重建同市民的关系。智联会副主席蔡耀昌表示，上个月底曾经到北京3日，是相隔20几年来首次。他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曾经同一位天安门母亲成员同一名维权人士见面，但是不便透露身份，以免影响对方。他说一直希望同天安门母亲成员见面，亲身表达港人的关怀，亦都希望了解内地维权情况。他说曾经在天安门广场逗留，亦都有在民主英雄纪念碑前默哀，当时好大感触。他说当时广场有很多士兵巡逻，亦都有很多监控，和当年分别很大。他在广场可以自由活动，相信因为内地有很多监控的方法。他表示在2016年获发回乡证之后，亦都曾经多次往返内地，主要在南部省市，认为今年11国庆之后是时机尝试重游北京，入境期间未有遇到阻滞。 回收基金諮詢委員會推出一次性租金資助計劃，協助回收業應對近期營商困難，涉及大約1億元。計劃向租用私人物業的鋪位回收商或者回收場提供為期6個月的租金資助，覆蓋期由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每家每月資助上限是25,000元或者一半租金，即是每家回收商最高可以獲得150,000元資助。政府星期三公布第四輪紓困措施，資助回收業為其中一項措施，整輪紓困措施涉及大約40億元撥款。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天晴，聽朝早天氣寒冷，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2度，新界再低1-2度，日間非常乾燥，最高氣温大約19度，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展望隨後1-2日天晴乾燥，日夜温差較大，下週氣温逐步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3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的意外已经清理好，而家大致是车多，车龙大消散。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地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管道入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的金瓶，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近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近东山台。告士威道去湾仔方向挤塞，而家车龙排到去英皇道近炮台山道。今日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嘅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去到牛头角定富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龙尾就去到太子道东油站对开。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一段慢车，龙尾去到近龙翔道游乐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去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之后提提大家啦，因为需要设立临时交通灯嘅关系，咁而家窝打路道同埋弥敦道交界来回方向嘅快线仍然系封闭，一带交通咧非常繁忙嘅。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车龙分别排到培正道同埋丽祥道，弥敦道来回方向咧龙尾就去到亚街路街同埋金粟街。另外提提大家，在港珠澳大桥有强风措施，而家香港连接路的最高车速限制是由每小时100公里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生命的道路上可能会遇到阻碍，例如感染艾滋病病毒，停低抑或向前行是有得选的。及早接受抗艾滋病病毒药物治疗，可以抑制病毒数量，维持免疫力，预防并发症，减少传播病毒的机会，生活亦可以重拾正轨。生命就是不停步，上艾滋热线网站 www.2780-2211.com 了解多啲。 EX616由市区前往晚饭验证召集， AY731前往睇戏， QA88前往吃喝玩乐最后召集。 香港国际机场搭飞机的会理，食买玩的都会理，但今时今日在法庭禁制令底下来的人又有什么目的，心情又是怎样？电视节目《香港故事》此时此地，今集飞入机场看众生相，星期六晚9:05，港台电视31。 60分钟走遍世界。 巴布亞新畿內亞東部的最大島嶼布干維爾舉行獨立公投，分析說人民大多數都同意獨立，但那裡有豐富的銅礦資源，開採收益佔全國財政收入兩成，巴布亞新畿內亞又是否願意放手呢？ 高福慧、譚永輝、陸宇光，十萬八千里，星期六早上11点，香港電台第一台。 言不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 自由風，自由風。 主持陳燕平。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關於沙中線嘅工程情況，唔知咧沿途嘅居民啊，你哋自己有啲乜嘢嘅感受啦？即係因為嗰個開通時間咧就一延再延啦。咁特別係過往喺土瓜灣一帶啊，即係土瓜灣啊、宋皇台嘅居民啦，即係第一就譬如土瓜灣嘅商户就希望個工程能夠盡快可以完成到啦，因為都對於佢哋咧嘅生意有一定嘅影響嘅。咁而附近嘅居民也都希望呢个沙中线喺九龙城嘅土瓜湾嘅呢一个部分可以尽快开通，以使佢哋咧有更加多嘅交通选择。咁但系而家咧就似乎即系都冇咁快咧可以开通得到啦。2020年嘅第一季咧，只系开通到咧显径、钻石山同启德咧呢三个站嘅啫。电话号码1872311，大家点睇呢个情况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嘅。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嘅副主席陈恒斌嘅，陈恒斌你好， 系你好，陈燕萍。 系嗱，喂，我其实想请教一下，我睇到咧，政府喺十月嘅时候咧，提交俾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嗰份嘅文件咧，就讲沙中线嗰个进度咧，佢其实38段咧有一个咁样讲法嘅，佢就话由于受到湾仔发展计划工地交接嘅影响啦，会展站咧地底嘅复杂情况啦，沉降事宜而暂停嘅会展站嘅挖掘工程嘅安排啦，加上亦都要预留弹性咧喺会展站上盖咧兴建会议中心啦，沙中线嘅红磡到金钟段嘅工程进度系有所影响。至于是否能够维持2021年的通车目标呢，就要视乎红磡站扩建工程部分的适当措施的工程进度而再作评估。这个就是他十月提交给你们小组那份文件。但是似乎呢他们今天的说法又有些改变，似乎主要是归咎于那个信号系统的问题，说因为受到社会事件影响，所以影响到那个信号系统的一些测试时间等等。其实你们怎么看这个这样的原因呢？似乎是不是改了口风呢？ 首先第一件事呢，就是之前他说湾仔会展站那个问题啦，那本身在过去都有出现了几单的问题啦，包括沉降啊、入水啊等等的问题。那他今天也都有解释的，就是说在他过去这段时间呢，他都加了人手同埋加快了速度。那所以呢，他原先延误了，即係因為工程嘅延誤咗嘅灣仔會展站咧，佢係追翻嗰個進度嘅。咁而家個延誤係嚟自乜嘢咧？咁佢今日所講咧，就係嚟自於因為成個如果要開通呢條沙中線咧，即係話由現時嘅東鐵再去到將來嘅金鐘站咧，就會出現咗一個問題啦，就係個信號系統咧係由控制而家係12卡車咧，就會變成9卡車。咁佢本身咧夜晚就要做測試嘅，咁呢段時間咧乜都俾人打爛曬，夜晚啲工人咧就去咗維修，去咗修補，咁所以咧佢成個測試嘅工作咧就停咗落嚟。咁由於呢個信號測試同埋要做好多，因為佢測試咧就唔係話試下得唔得，而係話佢有成本 manual 夠跑，每一個情況佢都要試過嘅。咁就靠夜工，即係夜晚收咗車之後去做嘅。咁而家冇咗呢段時間去做呢個系統測試咧，咁就因而會令到通車係延誤咗。咁佢今日係咁解嘅。咁我相信咧，成個沙中線延誤咧，就係問題就唔可以話係單一 定係個信號系統冇得測試，又或者因為人哋打爛車站而係令到佢延誤。我相信係多方面，不過呢都係綜合嘅。你話而家因為車站俾人打爛曬而令到延誤，有冇影響？我相信都有嘅。 即係你覺得其實就唔可以係咪算唔算係改咗口風嘅說法呢？即係如果對比起十月嗰份嘅問卷嘅說法。 咁我相信情況都周時係有唔同啦。咁之前都冇燒到個大學站燒到咁樣啦。咁過去嗰幾兩個月都的確係激烈咗啦，尤其是一破壞都係嚴重咗嘅。咁佢按唔同嘅情況去講唔同嘅結果出嚟呢，都係因應個實際情況嘅。咁你話佢係咪轉咗口風？咁因為有個新嘅情況，佢肯定係轉咗口風。不過呢，就係話佢之前就講緊灣仔站，咁但係幾個月之後佢已經講明就係佢已經追返個進度啦嘛。咁但係而家係出現咗新嘅情況，咁佢梗要講新嘅問題出嚟啦。咁但係我都希望佢即係嗱，一嚟如果唔會再出現打爛啦，二嚟佢可唔可以加快個嗰個測試嘅進度，而令到佢嗰個通車時間可以去縮短啦咁。但係我唔會將成件事歸因於單一一件事，因為成個沙中線本身延遲係由多方面造成嘅。 係 咁而今次嘅問題有一部分係因為站俾人打爛，我亦都相信係會有其中一個原因。 你头先都讲啦，系一个综合原因啦。我睇佢份文件，佢仲提到一样嘢嘅噃，就系话九月十七号咧，东铁线即系入到去差唔多红磡站月台嘅时候咧，嗰个嘅出轨事故嘅，即系似乎呢个都系一个可能会影响到嗰个工程嘅通车嘅目标嘅一个因素嚟嘅。 我相信呢个影响就会细啲，因为毕竟佢第一佢喺地面啦。另外都是即係爛咗嘅，都係一啲工程可以修補嘅地方，就唔係成個系統嘅問題。你好似大學站嗰啲，佢差唔多成個站都俾人燒曬，差唔多要重建咁樣咧。咁呢啲就會嚴重好多。咁但係如果你話淨係紅磡站嗰個問題咧，如果除非啦，佢成個控制系統出現問題，否則咧，如果係一啲可能路軌有問題啊，或者係有其他外來因素問題咧，嗰啲就會比較容易啲處理。 係嗱，陳斌，我都仲想請教咧，你哋頭先喺會度咧，有冇即係都請佢解釋，究竟維修嗰啲人員同埋做信號測試嗰啲嘅人員係咪同一批嚟㗎？即係嗰個相互嘅影響究竟係點樣咧？即係點解會話係因為即係有一啲嘅人士去咗做維修，咁然之後就去嗰個信號系統嘅測試嘅工程亦都受到延誤咧？那個關係係點樣嘅咧？ 嗱咁樣嘅。首先第一樣嘢咧，你要維修就要出動工程車啦。嗱，剛才喺政務會上面係冇提過呢一個問題嘅。不過咧就係大家所認識嘅鐵路咧，就係如果佢喺夜晚要信號測試咧，條路軌要 clear， 跟住咧確保喺上面嘅車咧係可以，因為佢係行架車。跟住去控制架車行條路軌嘅某啲路段，或者成條路軌嘅測試咁樣嘅。咁上面如果有其他工程車又做緊嘢咧，呢個係會有問題啦。另一方面咧，就係佢成套系統由 A 系統會 shift 咗去 B 系統嘅。咁即係有套新嘅系統喺度控制緊條路軌上面嘅波口。咁喺同一時間會唔會可以喺嗰度展開工程咧？呢個係一個問題。第二樣嘢咧，就係如果係可以喺度展開工程，佢人手去咗做維修，係咪可以有足夠人手去做呢個測試咧？咁而測試同埋維修係咪同一組人咧？呢個問題今日我哋冇討論過嘅。 咁而家咧佢哋嘅說法就話2022年嘅第一季啊嘛，其實呢個咁嘅目標咧，你哋今日問完即係港鐵同埋問完政府咧，有幾大信心啊？ 我就当然我哋好希望2022真係一个最后嘅日期啦，就唔好再拖啦，係咪？咁但係事件每日都喺度变，铁路嘅系统每日都可能会出现个问题，就算你话而家新起嘅一啲站未通车都俾人打烂咗，咁你可以预算佢会唔会因为进一步嘅破坏而俾人哋即係令到个问题係即係要再延误啦咁样。呢个我哋话唔埋。 即係話如果去到目前為止就可以2022，但係如果再進一步有任何嘅破壞，可能個破壞程度係有幾嚴重，咁可能會直接影響個通車嘅喎。呢、這個我相信冇人可以控制得到。 嗱，头先我哋一路讲紧去到2022年嘅第一季，就系讲紧红磡至金钟嗰个嘅过海嗰个部分啊嘛。 应该咁讲嘅，佢今日咧讲咗三个通车嘅时间表。 系 嗱，2020年嘅第一季就会通部分屯马线，即系话由 显径、钻石山同启德嗰三个站。 系啦，嗰三个站就会系2020年。第一季去開通，第二個階段呢就會開通屯馬線啦，就是成條由屯門將來可以去到馬鞍山那條線，就2021年開通。咁去到2022年呢就開通由即係而家上水羅湖那條線呢就直接去到金鐘，咁嗰一段呢就開通咁樣。 即係連埋其他站，即係其實而家讲緊主要延误就係文件嘅第一月讲过，就係佢今年七月嘅时候曾经讲过大围到红磡段嘅目标通车日期係延到去2021年嘅年底。咁呢度係同头先我哋一路讲緊红磡至金钟嗰度，其实係即係都係讲同一样嘢。 同一样嘢嚟嘅，因为将来呢就係东铁线，即係而家嘅上水啊粉岭嗰条线呢就一路而家就係去到紅磡嘅，咁將來咧呢架車咧就會直接過海就去到金鐘嘅。 好， 咁所以咧而家講緊嘅就係過海呢一段。 明白，好，相當清晰，多謝曬你啊，陳恆斌，同你傾到呢度，唔該曬。陳恆斌係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嘅副主席，咁佢剛才有講話，即係佢自己咧都會覺得點解要延到2022年嘅第一季先至通車呢，係一個綜合因素嚟嘅。有李生啊，你點睇啊，李生？ 是你好啊，但我想先回应啱啱陈恒斌未话过，就是话因为有人破坏沙中线，所以导致会迟咗开车。我是德朗村居民，我下面村口启程德朗村口就是沙中线的启德站，冇破坏送往台站，我亦都跑步落到去宋皇堤站，好多時都會經過，冇破壞。慈雲山站冇破壞，鑽石山站冇破壞，邊度有破壞到沙中線啊？我因為2013年我就德朗村新入伙居民，我攞鎖匙嗰陣時咧，就係我哋嘅屋村經理咧就恭喜我，你哋交通好方便㗎，以後唔使去彩虹搭地鐵噶啦，就喺我哋村口有沙中線經過噶啦。2017年之前會開車啊，2017年有暴動咩？ 系喂，不過李生啊，李生，我又想講，你頭先講咧啟德咧，其實就係屬於屯馬線嘅第一期，即係顯徑、鑽石山、啟德呢三個站咧，就係2020年嘅第一季使用。但係佢頭先即係一路所講話受到破壞咧，唔係講緊呢幾個站，而係講緊其他嘅站，同埋佢頭先亦都話佢都覺得應該係一個綜合嘅因素，就唔係純粹係因為即係呢個破壞事件，都有綜合因素嘅。 我完全唔同意陳恆斌嘅講法，因為之前咧，我哋亦都收到資料咧，就係話我哋可以分段行車嘅，由沙田至紅磡分段行車，因為只係紅磡站，因為佢嗰個短裝同埋嗰啲鋼筋接駁係有工程嘅，即係呢啲問題， 明白， 所以變咗佢先至唔可以行啫。 唔係，明白，不過 導致遲咗工程咩？ 不過而家其實而家亦都係講緊咧，主要係大圍到紅磡，然之後到過海去到金鐘嗰一段啊，似乎就同你頭先所講嗰個嘅路段咧有點而不同。不過陳先生、李先生嘅意見咧係聽得好清楚嘅。咁但係當然即係頭先講話係因為受到破壞啊，令到有一啲夜晚嘅非使用時間咧，原本要嚟做信號測試嘅時間咧，亦都可能即係做唔到啊等等咧。呢、這個亦都係政府同埋港鐵提交上去立法會嘅文件咧嘅一個講法嚟嘅。多謝曬你啊，李先生。 我哋一齊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香港共融乐团的首次演出圆满结束了。 经过一年的苦练，团员有什么感受呢？ 而这次的共融之旅又带给专业音乐人怎样的非一般经历呢？ 今个星期日有请共融乐团成员。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郭立春、邱贤主持《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剛才跟大家講過，這個小時都會跟大家講一講，星期日民陣所發起一個遊行，他們就獲得了不反對通知書。電話旁邊請來民陣的召集人岑子傑。岑子傑你好。 大家好， 系我谂咧，公众都相当之，即系社会都相当之关注咧。呢个礼拜日嘅游行咧，会唔会可以系顺畅而且系和平地去举行嘅？嗱，而家根据警方同你哋倾咧，你哋系要俾几多嘅纠察啊？同埋中间有冇话即系要特别有啲咩注意事项咁样啊？ 警方咧即系一直都会安排我哋有200个啦，咁我哋民阵嘅纠察数量一向都系充足同埋充裕，同埋我哋沿途会有好多政党咧帮我哋摆设街站嘅，咁系帮我哋系即系喺嗰个游行路段里边，即系咁样去处理唔同路段嘅一啲嘅人潮嘅即系秩序啦。咁如果大家有需要，都可以揾我呢啲嘅政党嘅街站去帮手嘅。咁警方同我哋嘅安排咧，其实最主要就系协调翻，如果人多。咁我哋嘅纠察可以同警方協商咧，去開放更加多嘅路面咧，俾我哋嘅遊行人士咧，係即係去即係去使用嘅。咁我。其他嘅部分呢就係、是、我哋都係呼吁警方前线要盡量克制啦。咁只要有夠嘅路面俾我哋去行嘅话呢，我相信即係星期日嘅游行係会和平嘅。尤其是其实即係我哋见到嘅社会上面好渴望即係有一次大型嘅游行係能够重新再表达出我哋嘅民意。话俾人知衰选完咗之后，我哋香港人仲未收货，我哋要嘅係五大诉求。咁我相信基于大家都想人多嘅话呢，当日即係所有嘅人都會盡量保持克制啦，咁同埋人多，我哋有好多一啲嘅即係行動不便嘅，即係可能年長嘅，甚至乎有好多後任嘅區議員喺度，我哋都未必可以即係承受槍林彈雨或者被捕嘅風險。咁我相信大家都會體諒我哋有好多呢一啲嘅即係群眾喺呢一度咧，以至到當日我相信只要警方保持克制，我哋當日係會和平進行。 嗱，你剛才就話你同警方傾咧，如果人多都會開多啲路線俾你哋噶，你哋而家呢條路線就係、是。由维园的中央草坪去到中环的遮打道行人专用区嘅，系咪？吓，嗱，如果根据警方的即系说法，最主要都是你哋要即系维持秩序啦。咁但系咧，如果我哋睇翻上个星期日咧喺尖沙咀嗰个游行的情况咧，警方就系提早喺晏昼四点咧系宣布结束。咁当然佢系获得不反对通知书啦。咁个原因咧就系话因为有示威人士咧偏离路线，唔理警方的警告，咁所以就导致到提早结束。咁你哋今次喺呢个游行上面又点样去吸收即系上个礼拜日嗰个嘅经验去处理呢？ 其实我哋同警方都讲咗，其实每一次嘅游行人数，我哋都系难以预先做一个好准确嘅预测嘅。咁喺一个咁嘅情况底下，我哋就只能够有一个良好嘅协调机制，即系人多就要开放更加多嘅路面咁样俾我哋行。咁警方亦都同意，即系如果人多系可以开放更加多嘅路面嘅。咁我就即系最担心就系警察同市民之间咧有直接嘅沟通嘅时候咧，容易即系会有冲突。咁咧就即系同警方讲，即系叫佢有一个好嘅即系沟通嘅机制，同我哋嘅纠察去配对，即系喺我哋纠察嘅要求底下，同警方尽快开更加多嘅路面咧，去俾市民咧去游行嘅。咁我相信，即系如果肯开多啲嘅路面咧，就唔会出现星期日嗰个状况。 另外呢就是今日警务处长邓炳强呢就话第一就是呼吁你哋尽量協助同埋同警方合作啦。第二呢就是话如果届时见到暴力行为呢要攞出勇气嚟谴责暴力。后面呢个点回应呢？ 我想讲嘅一样嘢就係、是、即係我想讲係即係邓炳强应该係同自己讲啦，即係过去警方有好多不合理嘅事件发生，星期日有一个防暴警察将一位即係年纪稍大嘅太太呢，佢跪喺佢前面都要推佢落地，咁呢啲又系咪不合理嘅暴力呢？咁邓炳强你自己谴责咗未呢？即係我諗我哋即係香港市民，我哋见到有好多暴力事件发生，我哋嘅心里面都好难受，好难去即係我哋系充满住感受 受嘅，即係我哋不認同。但係我哋見到我哋面對嘅其實係警察更加過分嘅暴力，以及係成個政府即係不停地推一啲年輕人係去承擔呢一個運動上面嘅罪行，但係政府自己卻係無需要問責。需要承担责任，在一个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觉得是必须要先追究有当权者的责任，就是年轻人我们会慢慢教，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更加就是合乎良心，更加有智慧，因为我们是真的看到全个画面，我们不能够去说欺凌者的反抗过分而无视这个施压者他所使用的不合理暴力。 嗯，明白。好，岑之杰，多谢晒你倾到呢一度啊。岑之杰系民阵嘅召集人，跟住我哋有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嘅交通啊，咁阿 Rain 同大家报告隧道情况先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咁啊暂时系隧道入口比较多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马会湾位啫，咁但系咧，沿住呢个香港仔隧道慢线去湾仔嘅支路咧就好多车啊，龙尾就塞翻去香港仔隧道嘅香港仔入口。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去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咁啊，港岛入口系隧道口多车啫。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多车啊，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咧都好繁忙啊，龙尾排到环保大道回旋处。九龙方面咧，而家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咁啊，近住塘尾道支路咧都系多车噶，龙尾就喺钦州街西附近噶。窝打路到弥敦道交界有交通灯失灵嘅，经过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文化华联国际量情控股，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291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78点，上升7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829，日元108.62，瑞士法郎0.988，澳元0.685，加元1.318，新西兰元0.657，人民币7.033，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1。港金现价报13760元，比上日收市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5美元，卖出1475.33美元。港汇指数系106.2，跌咗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中快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近丽景。就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中快线有意外，龙尾丽景。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咧，交通暂时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黄竹坑入口，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咧，而家近住隧道口一带比较车多。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今日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九龙湾港铁站。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观塘商贸区嘅支路咧挤塞嘅，车龙排到近 Mega Box， 而反方向观塘绕道去旺角咧近住九龙湾嘅支路亦都系车多，龙尾喺观塘码头。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星河名居。清水湾道落龙翔道方向咧，而家龙尾去到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咧，近住景泰街一段系非常挤塞，车龙排到界限街近书院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车多，龙尾博围。

佢哋即係要派九察啦，同埋希望即係盡量同警方即係合作啦。咁但係咧，如果我哋觀乎咧上個星期喺尖沙咀嗰個遊行咧，警方就係提早終止咗佢嘅，就係話因為有人咧係偏離咗原定路線。咁我唔知道大家對於今個禮拜日咧嗰個舉行遊行嘅，譬如參與人數啊或者各方面啊，可唔可以和平進行咧？有啲咩估算或者估計？關鍵點在邊一度咧？啊，馮振超。 比较难估计啊，即系我谂，就算你问嗰啲扬咩名啊、扫咩风嗰啲，都比较难讲，因为而家个状态系即系，其实每一次嗰个过程咧，嗰、那个互动咧，都系好难去知道佢哋，即系譬如呢一个示威啊，即系示威嘅人士啦，同埋警方佢哋嗰种嘅互动关系咧，每一次都有啲唔同。正如你所讲咧，上次咧，其实警方嗰、那个停止咗呢一個遊行咧，嗰、那個嘅手法咧，我哋喺鏡頭前見到咧，其實都係一個即係相當之積極啦嚇，即係我用個字眼都相當之 積極 參與，去令到個遊行即係中斷咯。就係話佢哋譬如對住啲示威者又會即係互相又會有一啲嘅言辭上邊嘅大家互相爭執啊，亦都有一啲嘅場面就係即係拉人啊咁樣樣。咁嗱，其實我覺得最緊要咧，我諗反而就係話，我有時我覺得好奇怪就係咧，其實你譬如你俾個遊行去進行啦嚇，咁固然啦，有陣時你好難計咧，就係話究竟會唔會有部分人咧，佢哋真係偏離咗個路線啊，或者佢哋會唔會做一啲嘅行為係突然間譬如堵路啊呢一啲咧，就算你話嗰、那個參與者或者嗰個主辦者咧，都好難去即係事前知道， 同埋都冇辦法保證啦。 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就係咧，其實咧更加難嘅就係話，如果你個遊行本身如果發出咗不反對通知書咧，你去到突然間咧去停咗佢嘅話咧，其實我喺度諗就係你用一個咩方法去停，而呢種方法又令到當時參加緊嘅絕大部分人都知道。咁、我覺得呢一個就即係幾值得深思嘅問題。因为咧，你突然间停嘅话咧，当然啦，即系而家警方就即系好即系识用嗰啲科技啊，嗰啲啦，就晓得我哋个电话度咧就会出啲 message 咧，就俾全世界咧就即系好多时佢哋而家都会有一啲嘅 message， 就系话啊，譬如大家一定要遵守法治啊，甚至乎之前几次即系有时就大家要即系唔好去参与一啲嘅非法嘅活动咁样样，咁我印象中我都收过呢一啲咁嘅 message 嘅。咁但係呢我喺度諗就話呢一啲呢你喺嗰個事前呢你同人哋講呢一啲嘅即係信息呢就當然比較容易去傳達啦。但係如果你話你去到已經人行咗半嘅時候，咁突然間你話停喎，咁究竟我喺邊度知道停嘅呢？咁而且而家咁多所謂嘅假消息、假新聞呢，其實如果我係一個嘅即係行得循規蹈矩嘅一個示威者，咁我又會即係點樣樣去理解呢一啲嘅信息咧嘅真偽咧？咁所以我諗就係話呢一種咧就係我頭先最初即係翻翻去你第一個問題就係點樣估算？其實真係估算唔到啊，因為我唔知道佢哋互相之間咧，即係亦都會唔會話有一啲嘅即係示威者就勇武派亦都會出翻嚟啊咁樣樣。咁如果係嘅話咧，其實你都咁如果係咁嘅話，其實警方去停嘅。咁佢亦都係好大嘅道理，就係話佢即係一個公共安全啊，同埋就係話唔好令到個秩序即係、就是、失序啊，交通嗰方面唔好，係話因而咁樣樣就有一啲佢不能預知嘅風險。咁呢啲亦都係佢，我諗佢係可以講得過去嘅一啲理由咯。咁但係我諗就係話最緊要都係我諗互相兩方面咧，如果真係諗住一個和平嘅遊行咧，就各自都應該唔好去做一啲挑衅对方嘅行为咯，呢个系双方面嘅，即系尤其是系经过咗过去嗰半年，我哋大家都见到就系话一只手掌拍唔响啦。而家香港即系嗰个形势系， 你要啊？ 即系我谂我都同意嘅，即系双方面都要尽量去做。但系如果话偏离游行路线就系一个理由，咁要叫停嘅话咧，咁其实好多次嘅大型游行咧都偏离路线嘅，因为无论港岛好九龙好，其实本来话只是开放下东行西行线，咁你结果到最后本来开放东行线，咁结果你最后可能西行线你都要开埋嘅，因为呢人太多。咁所以其实那个弹性就是临场的决定嘛，到底大家是想这个游行是快快脆行完嘅啊， 定係話咧，即係想佢變成一個即係變調啦咁。咁我覺得當然你話兩邊咧，即係講就係講兩邊都弱制，但係你去弱制幾千個警察容易啊，定係你去弱制幾數十萬人容易咧？即係我覺得係警察其實係我都明白佢哋都唔容易做下，即係但係個問題就係我哋見到好多次咧，其實係弱制唔到啲警察嘅。 嗯、 即你说市民会不会去言语上各样继续去挑衅警察呢？会的，因为大家有愤怒在 这 里、嗯啊。但是我们同时间也都见到揸住晒枪蒙住晒面的警察呢，一样很不客气呢，即是挑衅回市民的。如果你说要弱制的一个纪律部队，他的弱制其实是supposed容易过是弱制市民的。我觉得如果警队今次是想個遊行真係和平進行嘅話咧，其實係應該係要有一定嘅彈性。如果佢真係偏離個路線，佢係有佢道理，因為人太多嘅話，咁我覺得佢應該係要容許呢一樣嘢。如果你係要死執住就話咧，我條路線係咁行嘅，你行多咗個閘角就唔得噶啦，咁我就有權去停噶啦。咁其實即係到最後，大家都遇到。不是只是一班所謂勇武的人去挑戰警方，而是一班可能和理非的市民都是抵不住頸啊。 嗯，其实如果我哋睇翻上个星期日喺尖沙咀嗰个游行嘅状况咧，佢都系获得一个不反对通知书噶嘛。咁但系后屘咧，警方就话佢偏离原本嘅路线，于是提早咧要四点钟就结束啦。咁跟住亦都系有释放到催泪弹啦咁样。咁其实对于点解上次要释放催泪弹咧，即系似乎今日个记者会咧都系有继续问到嘅，但系。似乎個解釋都係未係好清晰，因為上次咧佢嘅講法咧就係首先就係話有幾百個嘅暴徒喺梳士巴利道近帝國中心一帶咧投擲多枚嘅煙霧餅啊嘛，咁跟住又改咗咧嗰個嘅寫法噶嘛，就話有當中有暴徒咧投擲多枚煙霧餅，即係個人數似乎少咗啦。然之後跟住咧喺之前嘅記者會度咧又話，因為有人係掟磚啊等等啊嘛，咁但係似乎到今日為止咧，都係未係好清晰理解咧，點解上次會發生到一個咁樣嘅衝突？即係佢哋究竟點樣去你哋頭先兩位講話可能係弱制警方咧係比較即係容易少少。咁今個星期又應該點樣去吸收即係上個星期呢個遊行嘅經驗，特別就係警方使用武力嘅呢一個咁樣嘅經驗去處理今個星期日嘅遊行咧？ 我回應翻阿月華嘅講法先，其實我覺得月華嗰個講法合理嘅，即係應該警方係比較容易啲去即係唔好用弱仔嘅字眼啦，起碼我諗佢哋紀律部隊啦，講紀律啦，係咪？咁而且咧，其實我諗睇翻嗰個過去一段好長嘅時間咧，其實有部分嘅遊行咧係可以好順利進行嘅。咁通常嗰啲遊行咧，我就因為今日要嚟做節目咧，我又即係做嗰啲功課啦。通常嗰啲遊行咧，就嗰啲事後回應啊，各方回應都話啊，警方參與度比較少，人數又比較少，有啲甚至乎冇警察出現過，嗰啲嘅遊行咧都係能夠順利完成嘅。就有啲係喺維園嘅嚇，講緊係好大規模嘅。呢個第一點啊，第二點就係阿燕平你頭先講咗啦，其實好奇怪啊，警方咧好多嘅解釋咧，其實你頭先咧。你嗰個本身就唔係一個問題嚟嘅，你本身根本上就已經係將警方嘅嗰個嘅過去嘅一系列嘅回應咧，當我作為一個聽眾，我聽咗之後咧，我都覺得其實都唔使講啊，即係你去到後尾嗰次，連個煙霧餅個字都冇埋啦，嗰三粒字都。咁而且如果大家有了解嗰單新聞咧，其實咧嗰個所謂嘅放煙霧餅嗰個地方咧好奇怪，你放煙霧彈你都係放去，其實嗱呢個就唔使做個差人先知啊，基本上咧。好簡單地咧，好多嘢唔係真係要做個警察先識嘅，即係我哋其實咧，只要咧對常識有多啲理解都知。放催淚彈嘅最大嘅目的咧，其實喺外國啦嚇，即係嗰啲嘅所謂警政嘅雜誌咧，或者一啲嘅論文都有提噶啦，就係、是、希望示威者同埋警察之間有一個咧合適安全嘅距離。呢、這個就係放催淚彈或者吹散，就主要係呢兩個目的噶啦。咁嗰次其實你話。示威者怎會在自己那堆人裏面放個煙霧餅呢？真係 即係其實件事本身已經即係好迷離境界㗎啦，即係匪夷所思啊！咁所以我唔使再討論啦。嗰個，我覺得即係等佢哋自己繼續再解謎啦。我哋解唔到。第三點我想講嘅就係回應翻你頭先嘅講法，就係其實每一次咧呢一種咁嘅所謂示威衝突咧，唔係如果唔係話中間腰斬嘅話咧，其實每每就係去到最後之後先發生嘅。 嗯， 即係話殿後咧，通常都係一啲嘅所謂勇武派啦。咁係咁嘅情況底下咧，其實我覺得經過咗即都接近半年啦，其實警察咧、警方應該有曬心理準備，知道點樣應對，亦都知道邊一啲係嗱。如果你問我作為一個警方嘅高層 ，if 如果我係啊，咁我當然唔係啦，我都應該識得分咧，或者我識得去做事前嘅一啲嘅所謂嘅情報工作咧，我都了解咗一定到時邊一班係和理非。邊一班呢，即係如果勇武派出嚟嘅話，邊一班會係勇武派？因為其實你睇得到㗎，即係我哋呢啲身形呢，個肚腩36嗰啲係唔會做勇武派嘅，多數都係我好少見嗰個36腰圍嘅勇武派囉。 嗯，李月華，其實嚟緊呢星期一亦都有人發起三把啦。咁你評估即係經過過去嗰段時間嘅觀察，即係禮拜一呢一個嘅三把，你嘅估算個情況會係點樣呢？ 嗯，我嘅估算就係、比較困難，因為香港人其實到現在香港社會啦、真係要全面罷工咧，係都未能夠成功嘅嚇。咁、當然明白發起嘅人佢有佢嗰個想法啦，但係你如果市民即係冇辦法去積極去配合嘅話咧，其實亦都做唔到呢樣嘢。咁只不過係好消極地啦，因為你翻唔到工，所以就變咗罷工咁。咁你話去積極地去做三罷咧，我諗而家社會都仲未有一個咁樣嘅條件啊，應該係咁講。 嗯，补充一下呢，就是香港民意研究所呢今日亦都公布咗香港纪律部队同埋驻港解放军嘅民望数字啊。咁啊，警务处嘅即係最新满意度评分呢就係35.3分，比较六月初咧系跌咗咧25.7分，亦都有40%受访者咧系俾警队咧系0分嘅。至于满意率嘅正值咧，亦都由上次嘅调查嘅22%咧大跌到咧系-38%，跌幅咧系60%，亦都系九支纪律部队之中咧，即系民望最低嘅，民望最高咧就继续系消防处啦。啊，不如休息一阵啦。是啊，冯振超似乎有啲想回应，是吗？ 震撼式下跌啦，是吗？直情系你刚才讲个数字真的落，我好想如果即是任何民调呢，即是如果你觉得即是那个民调本身那个公信力不太差的话呢，睇到头先嗰个结果呢，真的会唔识点反应，等你一阵返嚟再讲啦。 啊，好，休息一阵，转头返嚟呢傾傾呢一个嘅议题同埋睇法啦。电话号码18723。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香港共融乐团嘅首次演出圆满结束啦！ 经过一年嘅苦练，啲团员有咩感受呢？ 而呢次嘅共融之旅，又带俾啲专业音乐人点样嘅非一般经历呢？ 今个星期日有请共融乐团成员。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郭立春、邱贤主持《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Hello, excuse me. 你喺度做咩啊？ 我哋呢位嘉宾系外国人嚟噶嘛，梗系要练定啲英文先啦。 咩啊？佢讲广东话噶，每天地球在转。 Excuse me, are you Benny? Well, 我讲笑啫。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10，刘伟恒、梁礼勤、何亨，仲有我啊 ，John Lowden 刘乐生， 手下留情。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呢18731。頭先就講咗即係香港民意研究所呢對於紀律部隊嘅調查數字啦，特別就係關於警隊嘅數字。馮振超就話呢個係一個震撼式下跌。李月華， 我覺得即係警隊其實真係要面對現實咧，唔好再將個頭埋喺個沙度咧。即係呢一個咁嘅民意調查，導致到今日咁點？即係你每次記者會去話叫大家同呢啲暴力劃清界線咁，你已經講咗幾個月都是这样的结果，即是说其实真的有些问题是警队你需要面对的。如果你不面对的话，你是不是想着所有的警察以后都是这样蒙住块面拿住催泪弹枪或者这样去执勤呢？这个不可能是永远发生的事嘛。即是我觉得如果警察的高层都不肯去面对这个现实，去找出的问题当然我们已经指出的问题是什么，去找方法去解決的話，這個其實對整個警隊都是一個很大的包袱。還有這個調查其實我還有一個呢，它是影響其他紀律部隊的，包括這個飛行服務隊 跌了 8.5 分， 還有這個懲教署， 懲教署跌了 7.9 分， 懲教署最近呢就有特務警察嘛， 是馮振超。 我想都月华讲得都即系同我嘅谂法差唔多啦。我谂其实警方最紧要就系好多时好多 message 咧，唔系话即系讲咗出嚟，社会就会好信纳。因为始终咧一个而家已经唔同咗，话六七暴动嗰阵时候，或者再之前嗰啲咩海员大罢工啊，即系嗰啲咁嘅形势啊。因为以前你就话大家都可能真系靠文字或者聲音去了解件事啦，咁但系而家其實你見到，就算你話香港傳媒咁黯淡嘅情況底下，都一有任何嘅大型活動，都有100多個記者嘅，咁甚至乎有好多被即係政府嘅有關方面形容為假記者，咁但係我又唔知佢哋點樣分去真定假啦。但係你問我，其實我覺得嗰啲學生報啲記者，其實咧佢哋喺今次成件事上邊咧嗰個貢獻，即係喺個新聞自由上邊相當大。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其實咧你講嗰啲嘢同如果同即係嗰個社會大家嘅見到嗰方面咁唔同咧，你就好難去即係 justify 自己嘅講法咯。 市面相对平静，希望暴力人士不要再作出非法行为。如果遇到暴力事件，警方亦有应对方案。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非常干燥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各区相对湿度维持在40%以下。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朝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2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气温逐步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3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隧道情况先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喺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慢线落去湾仔之路咧就比较多车，龙尾塞到去管道里面啊，塞翻去呢个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嘅龙尾就分别去到马坑涌道，非常多车。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线龙尾喺马坑涌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只系隧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少少啦。狮子山隧道去沙田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浸会桥面噶啦。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咧，九龙入口都系好多车嘅。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码头啊。港岛路面方面咧，干诺道中东行去中环湾仔绕道现时都比较多车，龙尾喺顺德中心附近。九龙嘅路面方面咧，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落去呢个塘尾道支路比较繁忙啊，咁啊断断续续嘅龙尾就去到美孚新村噶啦。窝打路到弥敦道交界咧，就因为设立临时嘅交通灯啊，咁啊来往方向快线都封咗路，所以交通都较为繁忙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吓。窝打路到弥敦道交界嗰度，因为设立临时交通灯，所以来往方向快线都系有封路措施。新界方面咧，荃湾路去屯门， 之前在葵涌公园对开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嘅，虽然意外清咗场，咁但都塞到去马嘉烈医院噶。受到较早前嘅意外事故影响，荃湾路去屯门，咁啊由葵涌公园一路去到马嘉烈医院咧，而家都系比较挤塞噶。吐露港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马场至到污水处理厂嗰段咧就比较多车，而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咧就沙田广场一带交通繁忙嘅，龙尾就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嘅沙田出口同埋尖山隧道入口噶。而家丁九桥去屯门方向交通都系繁忙啦，咁啊龙尾排到长青桥，因为多车嘅关系啦。长青隧道机场方向咧要实施间歇性通车嘅措施。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光辉围都系多车啊，龙尾喺丽景村附近。而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黄珠路至到黄金海岸嗰段咧，亦都系交通繁忙。安全车速报告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啊，因为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不信，肯不肯定，不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才好信啊。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看真些。 中美貿易摩擦持續，過去幾個月香港社會事件加埋咧重創咗我哋嘅經濟，希望推出措施能夠支援企業同埋打工仔。 政府推出第四輪涉及超過40亿嘅紓困措施，希望支援中小企同埋打工仔。呢啲措施幫到幾多手？成效又有幾大呢？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問責，蕭樂文、陳亮君，今個星期六請嚟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直播室咧，亦都有李月华同埋冯振超啦，同我哋总评一周时事嘅。嗱，不如我哋又讲讲咧一个立法会嘅议案啦。因为咧喺过去嘅星期三啦，立法会就处理咧由泛民主派嘅议员所提出咧弹劾特首林郑月娥嘅议案嘅。嗱，咁啊，当然个议案咧最后就系被否决啦。地区直选16票赞成，14票反对；功能组别10票赞成，22票遭受反对。咁有6个嘅建制议员咧，大家就留意到咧，就系冇投票嘅。咁啊，包括咗咧系自由党嘅钟国斌啦，另外就有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嘅马逢国啦，实政圆桌嘅田北辰啦，仲有咧系经文联嘅梁美芬、独立嘅谢伟俊同埋何君尧嘅。嗱，点解呢几位冇投票呢？钟国斌就话咧系约咗业界寻晚见面，咁而马逢国咧就话佢唔喺香港，而实政圆桌嘅田北辰咧就话冇补充嘅。不过谂咧今次呢个动议咧，反而值得留意就系建制派喺即系成个嘅辩论入边咧嘅发言，特别就系民建联主席咧李慧琼。嗱，因为咧李慧琼咧，佢就话：，佢哋咧就其实即系修例风波咧，都系政府系推出呢个逃犯条例嘅修订之前咧，系冇同佢哋沟通嘅。民建联咧，即系早一日咧就知道政府嘅呢一个嘅计划，亦都话咧就系几个月前啊公开讲咗咧话支持者系会理解咧政府撤回修例，但系咧林郑月娥就冇把握时机，直到9月咧先至撤回。咁当时咧反修例运动咧已经系变为一个反警察、反政府以至冲击一国两制嘅行为。 就話對政府嘅應對表現咧係十分十分失望，睇唔到咧政府團隊有決心咧係團結一致平暴平亂。佢進一步咧就指即係幾個嘅官員嘅表現，譬如就話律政司司長啊鄭若華啦，就睇唔到佢咧喺解釋法律觀點上面咧企喺最前線，保安局咧都是未找到暴乱背后的大台和金主。教育局局长就将学生参与暴动违法行为的责任推卸给大学校长。亦都点名就是环境局局长黄锦星在社交网站仍然抱住大西鬼去环保活动，将止暴制乱澄清传言的工作全部交给警方独自去撑。说官员表现龟缩，直言话对政府是恨铁不成钢的。不过他最后就是反对弹劾林郑月娥，说因为香港面对最艰难的时刻，贸然弹劾行政长官会造成社会动荡，甚至是管治真空。大家听了李慧琼的批评有什么看法呢？打来18-231跟我们谈一下。李月华怎么看 呢？唉，其实真的怎么看啊，即你听完他的批评呢，你觉得真系好似好啱喎？你你批评到咁，咁你咪弹劾佢咯？你结果唔系咁，所以嗰啲批评其实有咩用咧？冇用咯。政府已经睇穿啦，就系、是、我做到几难啊！当然啊，即系民主派可能觉得佢嘅难同建制派不一样吓，但系政府睇穿啊嘛，我做到几难咧，你都冇我扶噶。第二个问题就系咧，而家。即系听建制派或者李慧琼嘅讲法咧，就系好似咧民建联或者建制派嘅政党一啲问题都冇嘅，唔关佢哋事嘅，我哋都系受害人嚟嘅。其实系唔系咧？如果你话系只系前一日先知道，咁你系咪觉得条条例系啱要去推咧？如果你认为唔啱嘅，你系咪要大大声唔止讲俾港府听，亦都话俾北京听，你咁样行落去有问题咧？我哋睇唔到喎。六月九号咁多人上街之后，政府话咧六月十二号继续去二读条法例，而建制派嘅议员系准备点啊？系准备去投票通过撑政府啊，而唔系话俾喝停政府啊。喂，你咁多人上街，你再谂谂啊？唔系啊。所以今时今日你再去讲话政府有啲咩唔啱，我谂系。成个就系建制派自己都有责任咯。 嗯，嗱，我哋点样由头先李慧琼嗰段嘅发言之中咧，去睇建制同政府嘅而家今时今日嘅关系，或者特别系同阿特首林郑月娥嘅关系咧？冯振超， 我觉得佢都系被动嘅。其实即系从个大局观去睇，我好明白佢点解投反对票。即系基本上，如果佢哋真系弹劾成功咧，我谂我哋今日节目咧。那個的主題就真的轉了去、就是、一個另外一個的所謂最大的政治危機了，所以其實他們的邏輯是對的，我覺得基本上他們一定是不會同意彈劾的啦、就算你說他們跟政府之間有如何的不滿都好啦，基本上他們是一個共生的一個、就是、的關係的嘛，所以我這方面我理解他們的做法。咁而嗰个嘅佢哋嘅即係嗰个嘅言辞啊有几激动啊，其实唔止你讲啊李慧琼啊，其实蔣麗雲都好激动啊，咁我觉得呢一个就有两个层面。第一，佢哋係需要同公众呢去有一定嘅负责。咁所以喺嗰个嘅发言里面呢，其实呢一个呢亦都係同传媒之间有关系㗎。咁基本上其實傳媒都會，就算即係最後嗰個投票結果係點都好啦，其實呢一個就可能真係已經寫咗個牆上面嘅支持已經。咁但係佢哋都一定要喺個鏡頭前呢，一定係要即係譴責啦。因為事實上我諗，而家冇人會覺得政府係喺成件事上面做得好好啊。我諗即係就算你問即係建制泛民又好，基本上嗰啲咩所謂嘅沉默的大多數咁。即係喺區議會選舉之後，冇人再提咩沉默的大多數，究竟嗰個睇法係點啦？大家都好明啦，而家咁，所以我諗即係其實只不過係一個嘅政治上面嘅操作啫，即係佢哋出嚟嗰個嘅譴責。其實成個都係政治操作嚟㗎。基本上就算佢哋即係投票又好，譴責都好啦，我覺得反而即係大家睇翻一個所謂大局去諗，就係話，我覺得中央都要睇個大局。個大局意思就係你要團結最大部分嘅香港人。如果你用翻以前呢套方法， 以前呢一班你嘅支持者，建制派嘅議員，佢哋係咪真係有咁嘅能力、有咁嘅水平去做呢啲嘢？調翻轉頭講，李慧瓊去話嗰啲官員，亦都係冇話錯嘅。咁我都真係見到係其實警察咧都幾無辜喺件事上面。由最初唔係針對佢，後屘去到因為佢哋嗰個嘅即係做法啊。嗱，老實講，其實警察有好多十年咧冇遇過咁大型、咁耐嘅示威，或者呢一啲嘅暴動嘅場面。咁喺咁嘅情況底下，你就會見到咯。其實個情況就係話，即係無論係政府嘅官員又好，議員都好，係咪真係佢哋係？做得好称职呢，大家都心里有数啦。 好 ,187231, 大家有啲咩睇法呢，打嚟同我哋倾下。有位听众韩先生喺度，韩生你好。 首先第一嗰六个唔投票议员呢，我觉得佢好蠢嘅。 点解？ 因为佢係摆咗中国政府甚至乎香港政府向上台。因为假如佢係投票去通过咗呢个谴责方案呢，我相信有部分嘅和理非呢係会叫做平復啲嘅個氣氛。咁第二問題一樣嘢好明顯啦，就李慧瓊佢講得好兇狠喺個議會度。咁大家都知道啦，6月12日頭先啊，你哋有個嘉賓都講咗啦，基本上係政府甚至乎保皇黨建制派嗰方面係諗住通過嘅。如果嗰班唔係嗰班後生仔係夠硬淨，頂得住催淚彈同埋頂得住橡膠子彈咧，呢條例通過咗噶啦，有眼睇嘅呢個市民有眼睇嘅。咁問題一樣嘢，到今時今日，甚至乎中國軍佢自己俾阿張宇仁動咗上去，綁咗自由黨上去嗰四票，佢自己而家佢都仲係話佢投棄權票嘅話咧，咁基本上就話佢自己都認同咗呢個政府佢立呢個條逃犯條例，佢哋當時係攞咗佢哋嘅 credit 去做嘅。 中國軍冇投票㗎，佢咪佢不在席㗎嚇。 佢不在席，佢基本上，如果你調翻轉頭，琴日你哋都有個議講緊啊，區議會講緊係委任代表投票啊嘛，咁啊調翻轉頭同你道理一樣啫嘛，佢基本上都係揾藉口唔去投票啊嘛，甚至乎好似田北辰所講，佢話佢唔去投票，咁你點講都講唔通啦。咁調翻轉頭，而家再去講翻嚟緊八號嗰個遊行。邓炳强先生佢讲得就话，如果冇暴力冲突就唔会做任何嘢。喂，我哋市民有眼见噶，差佬佢点样做嘢？佢打市民，点样去揿住个僆仔喺个地度，用屁股坐住佢，有眼睇噶呢啲。而家我会去复翻啊，邓炳强先生，我哋会远离暴力，我哋远离警察啦。我一个教细路，我都同你讲啊，见到差佬掉头走啊。 好多谢晒啊韩先生嘅意见，亦都系对于嗰个弹劾嘅议案咧有佢嘅睇法啦。不过咧，亦都喺个弹劾议案入边咧，亦都有另外一啲嘅观察嘅，就系对于调查委员会咧嗰个态度咧，似乎建制议员所表达出嚟咧又系另一样嘢。因为譬如头先冯振超提过嘅阿蒋丽云啦，咁佢就话咧系而家有好多嘢咧，通通就入晒警察嘅罪，咁所以佢就赞成咧系成立一个调查嘅委员会，还警察嘅清白。咁啊，梁美芬咧，本来就系话做骚乱委员会噶嘛，咁佢而家又话咧，政府应该考虑咧赋予检讨委员会嘅调查同埋传召权。咁即系其实有一个法定嘅调查权啦。咁然之后，地产及建造界嘅石礼谦咧，亦都发言嘅时候咧，话政府要进行彻底嘅调查，重组行政会议，加快履行司法公义同推行长远改革。似乎是不是在独立调查委员会上面的建制议员的口风有所改变，例如说 我不知道口风有没有改变，但基本上就是如果政府再想用所谓检讨委员会去拖，即是那个循环会再出现一次，即是已经过去几个月就是因为你一路去拖一路去避开这件事，结果是搞到今时今日即是一锅泡这样。那如果你现在再是这样做，我想建制派的议员亦都要即系真系俾一啲建言政府啊，唔好再系去咁样拖。既然佢哋都话觉得应该要有调查权，亦都要还警察一个冲突嘅话咧，你大大声话俾政府听，喂，你呢个检讨委员会唔得噶，做唔到噶，再唔认真去回应嘅话咧，个问题会再持续落去 嘅。我谂嗱，从心理学好简单嘅啫。你俾咗个期望人哋， 咁咧就個期望，最後你咪得到實現咧，呢個相當重要。咁無論佢嘅名叫做調查又好，檢討又好啦嚇。如果佢往後公布出嚟嗰個嘅，即係呢一啲嘅調查嘅人士啦嚇，嗰、那個即係調查委員會裏邊嘅成員唔係太差嘅嗰個公眾民望咧，大家就會有一定嘅期待。咁但係如果你最後真係好似最初特首講話，佢哋只不過係即係對事不對人，同埋就係講下啲即係原因啊嗰啲咧，咁我諗咧就會出現另外一個，即係有機會出現一個嘅所謂話，你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啊！咁呢一個喺而家呢一個張力咁大嘅社會環境嚟講咧，確實好令人擔心。咁所以建制派嘅議員點解會近日開始所謂有啲鬆口咧？其實呢個好合常理嘅。基本上佢唔鬆口都唔得啊嘛，因為事實上我諗咧，你持續咁多個月，你打又打過，鬧又鬧過，即係等於我哋屋即係以前我同我阿媽嘅關係啫，打又打過，鬧又鬧過，即係咁你都係唔讀嘅，唔讀書嘅，咁都要諗個辦法㗎。咁最後咪揾個補習咯，係咪啊？睇住你每日兩個鐘要我走去嗰個補習社嗰度咯，好簡單。你一定要諗啲辦法出嚟，係要解決個問題，而唔係即係我媽唔會話，即係永遠鬧完唔得又鬧，唔通你鬧足即係又唔通小學鬧到大學咩？ 嗯，嗱，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我哋不如講一講澳門，由澳門咧又講到香港。電話號碼18721。 色無限， 藍色。 色無限， 藍地球。 幽人生活在泥土之中，缺乏亮丽的外表，向来都不受注意。但是一班德国科学家就集合了世界各地专家的资料，完成一个全球幽人分布研究。资料早前在科学杂志发表。今次研究有140个科学家参与，研究地点超过6900个，分布于全球57个国家。研究有两个重要发现。首先，温带地区的蚯蚓种类和数目都比热带地区更多，而且每个品种的分布范围亦都较广，这个和地面动植物的分布刚刚相反。第二，土壤的性质和优劣对蚯蚓的影响远不及降雨量和气温。综合这两大发现，科学家认为气候变化会对蚯蚓造成重大影响。为什么他们会这么重视蚯蚓呢？因为蚯蚓会翻松泥土，令到空气和水分渗入土壤深处，他们进食和消化有机废物，从而将营养添注到泥土之中，有生态工程师之称。所以蚯蚓的分布和活跃程度对于整个自然生态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最后，英国广播公司提供了几个关于蚯蚓的小数据。第一，目前已知的蚯蚓品种有至少6000个。第二，在一平方米的泥土入面可能有超过150条蚯蚓。第三，在同等面积的地方，蚯蚓的生物质能亦都通常会超过哺乳类动物。蓝地球蚯蚓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法医研究所，人类懂得思考，但是更喜欢影响其他人思考。到底是我们太容易被其他人影响，还是我们沉迷可以控制其他人的力量呢？在这个没有真实只有现实的年代，寻求真相是需要无比的勇气。法医研究所，逢星期六晚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冯振超，例如话两位，我哋头先话咧，要由澳门讲到香港啊嘛，点解就系因为今年就系澳门回归20周年啦。咁啊，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咧，佢早几日之前咧就赞扬澳门，话全面贯彻实施基本法嘅各项规定，亦都话咧澳门系切实维护咗咧国家嘅主权同安全，包括咧系率先落实咗基本法第23条。嗱，佢赞。 啲乜嘢嘢咧？就係話點解澳門能夠成功全面貫徹基本法規定嘅原因咧？其中一個就係澳門同胞堅持愛國愛澳嘅核心價值觀，有好強嘅國家觀念、憲法觀念。然之後亦都話咧，歷任嘅行政長官同政府主要官員咧。嘅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嘅主要負責人咧，都係由愛國者出任，亦都咧係亦都有講到咧，就係喺2016年嘅時候啦，係澳門咧主動係修訂咗立法會嘅選舉制度咧，增加咗防毒嘅條款嚇，呢個係佢説話嘅一個重點啊。咁但係跟住咧。佢又講過香港，佢話雖然講嘅係澳門，但係要求嘅工作咧，香港都適用，香港亦都要咧好好咁領，很好地領會中央精神，領會憲法，領會中央嘅全面管治權同高度管治權嘅關係，同時有啲工作中央對香港、澳門嘅要求都係一樣嘅。嗱，點樣去解讀咧？ 我覺得佢個講法係。即係如果你從個法律上面咧，其實基本上佢冇嚇行出咗基本法嗰個嘅範圍裏邊嘅，所以你即係佢講法係合理嘅。咁但係我就頭先阿月話我哋即係 offer 嗰陣時，我哋有傾咗啦，就係話究竟即係作為一個建制派，如果我嗱，如果你話作為一個普通香港人去領會阿律政司嘅説話，同一個建制派而家嘅所謂局中人，佢去領會呢番説話嘅時候，佢會有啲乜嘢嘅心態咧？我覺得呢個真係可堪玩味，因為事實上過去二十幾年咧，頭先阿月華我哋都有提就係，其實中央對於建制派對於政府嘅支持咧，真係可以講得話，即係都冇乜政府會咁樣支持一個嘅地區政府噶啦，真係佢真係下下都撐到行啊，真係撐你撐到不得了，無論你做成點都好，你上去述職嘅時候一定支持你嘅，咁但係。香港嘅建制派或者香港政府、特區政府嘅管治班子嗰個嘅成績做出嚟係點樣樣咧？係咪有令到中央尷尬嘅地方咧？我諗呢一啲即係其實又係一啲老問題嚟嘅咯。即係我都喺度諗就係、是、其實如果你話作為一啲嘅所謂反對派啊、泛民啊，佢哋嘅聽完律政司嘅講法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可能嗰個反應唔會好大咁。因为佢哋事实上，我谂大家嗰个嘅理念唔一致咧，其实大家都见到噶啦，即系喺好多问题上边嗰个大家嘅睇法唔同。咁但系如果你话作为建制派嚟讲咧，其实我谂佢会唔会有啲自责咧？即系如果你话阿律政司嘅讲法，觉得即系澳门做得好，咁而香港亦都需要有一个同样嘅一个嘅标准嘅话，咁即系但系香港而家就未做到呢啲嘢，咁其实即系做得唔好啦。咁做得唔好，咁究竟要站喺边个度咧？嗱，今次其实讲多少少就系话，过去呢呢22年咧，绝大部分时间咧，政府建制派都系控制晒两级议会同埋政府嘅，咁所以其实系一个全局掌控嘅情况底下出嚟嘅嗰个执政结果。咁所以咧就嚟紧，如果你话区议会转咗之后咧，其实个情况点咧？我谂呢个就值得大家去再睇啦。 李如华有咩睇法？ 最大差別咧，係澳門唔係1999年咧回歸，澳門係更早，好早好早咧，其實已經嚇回歸咗俾中國噶啦，即係只不過係個形式上係1999年回歸。 你講個澳門人心各方面嘅， 即係成個澳門嘅管治係都喺就算喺葡國政府底下咧，其實已經係一個即係澳門特區嚟噶啦，所以咧。佢唔係遲香港兩年去回歸嘅，咁所以個成個社會根本完全唔同嘅社會嚟嘅，咁嗰套嘢點樣套落去咧？我覺得真係要面對現實，就係香港係香港，澳門係澳門，台灣係台灣，即係唔係話澳門做得好可以套落香港度。我希望建制派嘅人亦都係坦誠地話俾中央聽問題喺邊度。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民阵星期日发起游行，由维园游行至遮打道，获警方发出不反对通知书，系近4个月嚟首次。 游行下午两点在维园集合，三点出发游行到遮打道之后集会，完结之后流水式散去。召集人岑子杰相信当日游行能够和平，又说警方高层曾经说，若果游行人数众多会开放更多路面，而游行会有很多后任区议员出席，担心他们被捕，相信香港市民不会置他们于险境，令建制派有机会翻身。警方话，当日上昼十点半起会分阶段封路，游行期间会开放轩尼斯道西行线以及一至两条电车路俾游行嘅队伍。又话若果冇暴力事件发生，就唔会腰斩集会。有警员早前以警告催泪烟嘅迷你黑旗代替展示行动呼号嘅蓝卡。警方行动部高级警司汪威信表示，过去两星期有前线警员反映展示行动呼号有困难，认为要给予时间给警员适应，被追问有哪方面要适应，以及未来是不是继续容许防暴警察执法的时候不摆放行动呼号卡。汪威信反问记者，没做过警察怎知道当中困难。对于有民调指警队评分在九个纪律部队中排名最低，警察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江永祥说，香港正经历艰难的时刻，认为将全部责任推给警方并不公道，亦不认为警队诚信破产，强调过去半年警方希望用不同手法令处理方法更被社会接受，但单靠警察不可能恢复秩序。立法会多个事务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讨论社会事件和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通过对香港经济的影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批评有人以出卖香港利益损害国家尊严推动个人主张。有建制派议员亦都批评推动制裁香港是汉奸行为。民主派议员就反驳政府官员才是出卖香港的人。美国国务院上个月宣布，对中国驻美外交人员在同地方官员会面前必须提前通知国务院。北京证实已经召会美国驻华使馆，前日起对美方采取对等做法。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方一贯支持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驻华外交领事人员依法在华开展正常公务活动，并提供必要便利。中方将根据美方的做法予以相应回应，再次敦促美方纠正错误，撤销有关决定，为中国驻美外交领事人员开展相关活动提供支持和便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2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气温逐步回升。寒冷天气警告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时生效，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 3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离家只是隧道口一带比较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慢线浪湾仔的车龙排到去管道入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落山道。另外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就在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 Megabox。 另外较早前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的隔离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在路面方面，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海丰园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近北角码头，而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的交通非常繁忙，车龙排到九龙湾港铁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蒲岗村道。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彩虹村的交通都是繁忙，车龙就排到去伟业街近常月道。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车多，龙尾近九龙城回旋处。今日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繁忙，龙尾美林村。之后提翻大家啦，因为要设立临时交通灯的关系，窝打路道同埋弥敦道交界咧来回方向快线仍然系封闭，一带挤塞。咁另外喺港珠澳大桥有强风措施，而家香港连接路嘅最高车速限制咧系由每小时嘅100公里降至每小时50公里。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的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一个自由开放的香港， 无论香港有几撕裂， 在这个大时代里面， 以和平的方式去表达。 青少年是我们的将来，亦是我们的今日。 今个星期的香港家书，请来湾仔区议会前主席黄英奇讲下怎样善用社区的力量为区议会充权。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精茶新秀发言吧， 九钟上堂啦。 建制派在区议会选举中大败，面对大量地区庄脚被连根拔起，由明年的立法会选举甚至延伸到特首选委会，他们有什么对策？今集我们请来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荣誉讲师袁利昌博士剖析下建制派的烦恼啦。 星期六 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球新秀训练班。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先预告一下咧，听朝早嘅一啲嘅节目啦。咁啊，听朝早嘅香港家书会有咧曾经担任湾仔区议会主席嘅黄英奇啊，去讲一讲咧，即系区议会嘅形情况啦，咁同埋咧如何革新区议会嘅。咁另外咧，朝头早八点到九点嘅星期六问责咧，会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咁大家可以留意啦。嗱，陈茂波咧，其实早几日啦，就喺立法会嗰度咧交代咗香港嘅最新嘅经济状况。如果根據數據，香港的經濟在2019年的第三季就是按年收縮 2.9%。 如果按照政府的計算方法，其實香港已經是踏入衰退了。還有他也都預告了未來的財政預算案，接下來這份財政預算案是將會有赤字的。跟著他也都在早兩天公布了新一輪的紓困措施，九項嘅紓困措施之中咧，其實主要都係補貼呢個商界啊，或者係一啲嘅叫做即係中小企啊等等啦。咁而惠及到市民大眾咧，主要就係講緊咧係利得税、薪俸税或者個人入息課税嘅納税人可以申請咧分期去交税，亦都係豁免附加費，為期不超過一年嘅。咁另外亦都會係僱員再培訓局啦，延長咧佢一個嘅计划啦，亦都考虑修改法例啦，将每个学员每月嘅最高津贴额咧由4000蚊上调到5800蚊嘅。如果计埋咧呢一轮咧，其实今年政府已经系四度系公布咗一啲嘅纾困措施噶啦。嗱，咁我哋睇下头先立法会啦，财委会亦都系通过咗咧一个拨款嘅，就系佢上一轮嗰个嘅纾困措施咧，就系涉及拨款咧系约216亿啦，咁啊，其中有七项开支咧，亦都已经系获得立法会嘅财委会通过啦。咁好啦，大家点睇？即系嚟紧嘅香港经济环境啦，同埋即系陈茂波同埋政府佢哋一轮嘅纾困措施啦，到底对于市民嚟讲帮助有几大？用撑企业去到保市民，大家又点睇咧？1872-31打嚟倾下。冯振超点睇呢个财经议题、经济议题？ 我谂比较即系你要立竿见影就未必得啦，咁因为事实上佢推出嗰啲嘅措施咧，都系 希望能夠咧，就係話留翻啲錢俾嗰啲嘅受惠者。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一個咁嘅方法就能夠應對一個咁大嘅金融嘅危機咧？即係我自己都有啲懷疑，因為而家事實上我諗我哋睇到嗰個嘅，譬如遊客數字啊，或者嗰個嘅即係外貿啊等等咧，其實咧都好大影響。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其實最慘就係咩咧？最慘就係美國經濟仍然好啊！即係美國經濟其實而家都唔係差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其實你一睇翻咧，而家就有少少似咧呢一個九七金融風暴嗰陣時嘅狀況啦。就係話咧，基本上其實就話香港係一個好差嘅狀況底下咧，如果美國係好好咧，咁美國嗰方面佢定下嚟嘅金融嘅一啲嘅措施啊，或者佢哋嗰個利率嘅走勢咧，就會係從一個嘅緊縮嗰個嘅角度去睇啦。咁調翻轉頭咧，如果係咁嘅話，其實會唔會係真係能夠令到嗰個嘅外貿啊有翻一個嘅反彈咧？這個其實我覺得即係你睇翻而家咧，其實我覺得咧，即係特區政府咧好多時好多措施咧都係其實好謹慎嘅，佢哋謹慎到個程度，有時咧就好似同嗰個嘅即係社會嗰個嘅發展脈搏咧，有好多時都慢咗少，即係都慢幾拍啦，唔好少少啊。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你問我有冇好大嘅一個嘅即係振興嘅作用咧？我諗就真係冇。咁唯一嘅就係話佢哋係有做嘢嘅，咁你會見到佢哋即係譬如推出一啲新嘅措施啊，即係嗰啲譬如嗰啲水費啊、電費啊嗰啲類似呢啲嘅嘢。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能夠好做得到，即係話振興經濟？你要做到振興經濟呢一樣嘢，其實係好難噶。何況話你嗰啲措施，即係基本上其實都唔係話一啲好震撼性嘅一啲嘅投資嘅，或者一啲嘅即係惠民嘅做法。再加埋，我想最後補充一點就係話，其實你睇翻，如果你話咧，政府喺未來一年咧，其實佢如果佢覺得嗰個嘅譬如公共安全啊、保安啊嗰啲問題咁嚴重嘅話咧，佢仲要去請多啲嘅紀律部隊咧，咁我睇更加咧就嗰個嘅即係政府嘅擔子咧，就可能會調翻轉頭咧，會越嚟越重添。 你要話點睇咧？ 嗰啲紓困措施當然係冇乜效啦。其實你諗下，去到而家已經叫四輪係200多億，你冇感覺嘅。冇咁，即系你个社会其实冇咩感觉，即系觉得做咗啲乜嘢？因为个问题，当然经济系一个问题，而而家个问题我哋面对两大，一就系中美个贸易嘅问题，呢样嘢好多时候系唔系我哋，亦都唔系香港政府可以控制。另一样相对地觉得香港政府系应该可以控制多啲嘅咧，就系社会个问题啊嘛。咁而家一路你唔肯去解决个问题。一路喺度拖住，咁你點樣可以令到經濟復甦？你點樣可以令到個社會平復嚇、遊客翻嚟咧？其實你諗下過去呢六個月，香港人係展現咗另一種咧，係我哋前即係我成世啦，即係喺香港大係未見過嘅，即係嗰種創意咧係未見過嘅。如果你諗下呢種創意係政府能夠係幫到政府嚇、舉例。真係其實就即係未止天下無敵啦，但係其實係好犀利嘅。咁但係點解做唔到呢？原因就係你唔解決個社會問題嘛。如果你一樣係去避嘅話咧，我諗你一樣啊，你抌多200億落去咧，其實都冇效果嘅。 咁呢个经济状况到底大家点样去评估呢？同埋政府嘅纾困措施呢，到底系咪真系令到大家有感受呢？有啲人就好快地会将李嘉诚嘅基金会呢嗰个嘅应急钱去到做一啲嘅比较啦，因为佢个申请手续就相对系简便，亦都可以好快地呢有一啲钱可以俾到真係受助嘅商户嘅，咁但係當然即係相比起嚟咧，政府亦都有好多嘅程序咧需要擺出嚟啦，咁啊都似乎係幾唔同啦。 嗱，我覺得呢一個亦都係一個幾大嘅啟示嘅，就係咧當然有好多嘅商户係即係攞到個應急錢啦，但係你譬如講頭一輪咧，其實得三分一嘅食肆攞到嘅啫，因為太多啊嘛，咁咧嗰三分而攞唔到嗰啲，我又唔覺得佢太大反彈嘅，或者即係出嚟即刻鬧李嘉誠嘅。 即係我覺得呢一個會唔會就係一啲嘅所謂你公眾形象咧？有陣時咧多多少少咧都幫到你，因為事實上嗱，老實講，如果我係嗰三份二攞唔到咧，其實我都幾嬲嘅。如果係我啊，即係因為我貪錢啊嘛。咁咧嗱，老實講，因為點解咧？你又要俾曬啲資料佢。佢又要睇埋你嘅商業登記，又要即係知道你間鋪嘅狀況啊咁樣。咁其實我俾咗咁多私隱資料你，最後啲油紙都唔俾我。咁我又做咗咁多手續。咁以即係一個譬如我呢種城頭小利嘅香港人，咁梗係覺得激死啦，係咪啊？咁但係啊，好奇怪，我真係覺得有三分二嘅食肆咧，根據即係我印象中啦嚇，其實係攞唔到嘅到最後，因為佢抽籤噶嘛，因為你佢係過咗嗰個嘅即係佢話。幫助飲食業嗰個嘅嗰個額啦，咁但係到而家為止，我諗喺網上又好，喺即係傳媒其他都見唔到有一啲嘅商户出嚟話，我抽唔到啊，有冇搞錯啊？點解抽唔到啊？冇咁嘅講法喎。 嗯，李嘉誠佢基金會咧，佢個應急錢計劃咧就俾咗十億出嚟嘅，咁啊而家應該係提供咗咧合共九億元嘅資金咧，就俾飲食業、零售業、旅遊業同埋一啲固定或者流動小販同業嘅成功申請者嘅。而計翻啦，政府咧其實過去嗰段時間咧嘅幾輪嘅紓困措施啊，啱啱嗰一輪嘅九項紓困措施咧，就合共嘅金額咧係超過四十億。咁啊，然之後咧，其實喺八月啦，另外喺十月都有嘅。咁總額咧，而家已經超過咧係大概250億噶啦。 阿燕明，我即係補充多一點就係，其實咧，其中一樣我都覺得好有啲怪怪地，就係佢嗰個分期交税啊。如果我係真係一個即係要交税嘅人咧，其實我喺成件事上面咧，你俾我分期咧，其實對我嘅幫助唔係好大嘅啫。即係我始終都要交噶。咁如果我真係有經濟困難嘅話，我係交唔出啊嘛。我唔係話唔想交啊嘛。咁點解唔喺個稅務嗰方面嚟講？例如嗰個暫繳税嗰度，係咪可以做啲功夫咧？其實呢啲方面，我反而我覺得好奇怪地，冇乜點著墨咯。 嗱，跟住我哋究竟點樣去評估香港嘅經濟狀況咧？其實係而家差啲啊，定係沙士期間差啲咧？轉頭翻嚟同大家傾傾呢個議題啊。 星期日下晝四點，你會做啲乜嘢？ Work hard, play hard. 不如收听懒人包。每个星期，罗启新、侯家明都会搜罗唔同资讯，同你练精学懒。 就算懒，都要有卡士咁懒。 调解任务。 今集嘉宾。香港儿童医院儿科顾问医生陈显标医生， 近时咧，医生最担心就俾人告失唔失德。而家咧，好多时担心咩咧？你冇俾知情同意，普通嘅病人佢要知嘅嘢，你就要话俾佢知。 每个星期六晚十点新闻后， 杜文慧、郑慧琪， 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齐挑战每个 调解任务。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题目系理财，理财都可以话系好难，又可以话好易。啊，点样样理财先系得法呢？嗱，有周子恩、刘天赐同埋财俊、佘继全同大家讲下。 今晚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嗱，例如话同冯振超两位刚才就即系最后咧又讲到咧，究竟而家个经济差啲啊，定沙士期间个经济差啲咧？有一位嘅经济分析师咧，咁啊罗家聪啦，咁佢咧曾经系讲过咧，系反修例对香港嘅经济影响系不及沙士嘅。嗱，呢个就系佢嘅评估啦。咁啊，罗家聪系边位咧？相信大家熟悉噶啦，就曾经咧任职交通银行啦，系交通银行嘅香港首席经济及策略师。不过呢个已经系曾经啦。 因为他十月中的时候已经自行递信离职，递信辞职的。但是最近呢金融时报有一篇的访问啦，咁啊即系访问到佢，咁然之后就话，原来佢嗰个辞职咧系某程度上系可以叫做被离职，就相信咧同佢之前咧讲过嘅一啲嘅言论，包括咗头先讲话反修例对香港嘅经济影响不及沙士等言论相关，亦都咧系可能同佢咧系曾经将一篇刊登喺《信报月刊》关于财金嘅文章，嗰篇嘅文章叫《大清亡国公债成贸战新武器》咧，呢一篇嘅文章咧系传俾其他同事咧，可能系相关，就令到公司咧系觉得有问题啦。咁其实佢跟住喺其他嘅访问之中咧，亦都提到啦，话整个中资嘅银行业界咧都有思想咁审查，越嚟越多嘅政治考虑。简单嚟讲咧，就要好心难自得。亦都话咧，佢亦都讲到，如果经济师系需要按客观嘅事实同埋数据做分析嘅，咁假如连即系走资啊、经济下滑啊呢啲咁嘅客观分析咧，都冇办法如实道出嘅时候咧，犹如欺骗顾客。咁另外亦都有讲过就系、是、内地员工占嗰个比例啦，就系、是、譬如佢观察到咧，而家中资嘅银行入边咧，除咗高层贯彻系全部内地人出奖之外咧，亦都系撇除一啲必须要懂得广东话职位咧，内地员工占嘅比例咧，已经由十几年前嘅一到两成增加到而家嘅三分一，甚至系一半。咁佢觉得即系香港人其实都真系冇乜呢个空间。嗱，即系佢当然佢就即系有咁样嘅说法啦吓。咁但系两位点睇罗家聪今次事件咧？ 我谂咧系呢个现象其实早晚出现噶啦，即系出现都唔惊讶。是即中资机构其实即好多朋友啊喺度做，其实都反映咗，即高层当然越嚟越唔信任系香港人做啦，咁慢慢到中层都系。咁而家呢一个情况其他嘅可能非中资机构吓，但系要做好多中国生意嘅咧，其实都逐渐地会有咁嘅情况出现。以前就是即返大陆，即是在內地的公司，你香港人其實開了個頭之後，其實到最後都是其實要加返俾國內的員工啦。咁到而家係去到香港自己呢個地方呢，都其實出現咁嘅情況，都係有啲唏噓嘅。咁但係呢其實要諗深一層呢，就係呢啲機構佢如果佢覺得即係香港人唔信得過即係我只可以信內地人，甚至乎而家有啲情況出現話某個即係連後生，即係唔知即係1997到2000年出世嘅人咧，一定唔請咁。咁如果呢個係一個政策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其實係佢哋會錯失咗好多嘢，因為香港有去香港嗰個特性。如果你認為話其實我哋要換曬啲人，仲可以保留住香港個特性嘅話咧，我諗係一個即係自己呃自己嘅。 嗯。 咁但係呢、這個政治上，我覺得面對嘅現實，的確係會出現咁嘅情況。 嗯。 但我想補充一下咧，我都係個人嘅印象啦，我係同意阿羅生所講咧，沙士時候咧嗰個經濟係差好多。我自己有經驗就係喺沙士期間，係每個月都會係往返台灣嘅。嗰陣時候係你幾乎係一個人包咗份飛機嘅。是真的没有人坐的。个机场是得几个人的。现在虽然你说可能是某些航空公司被人杯葛，很少人坐的。但其实不是全部嘛。当其实是全部飞机都是这样，没有人飞来香港的。 嗯，刚才你要话到亦都即係提到啦一啲嘅公司呢，佢内地人同香港人嗰个占嘅比例啦。咁其实罗家聪呢，佢喺另外一啲嘅访问呢亦都有讲过嘅，就话即係喺占中之后啦，金融业呢有一个嘅佢形容係大換血，就話西走咧香港嘅人，亦都令到咧同業自我審查，連外資行咧都係咁。呢、這個就係羅家聰佢喺另一篇嘅訪問入邊嘅説法嘅。 我諗呢一個即係自然而然啦，其實即係等於殖民地時代咁好多即係英國人啊，咁佢哋係做一啲比較高嘅位置。咁其實呢一個真係我覺得係二十幾年嘅呢一個即係回歸之後。一个嘅，亦都系一个经济上面嘅转型嚟嘅，一个结果嚟 咁你话香港人嗰个嘅位置系点样样咧？我唔敢去估，我只能够讲就系话，即系我觉得始终有出路嘅，即系始终香港唔系一个即系纯粹系一个即系即系佢有佢自己独特性喺度啊。咁而呢个独特性咧，其实系要靠翻香港人咧去发挥翻出嚟。等于头先嗰一节阿余华都有提到就系话，即系。一啲嘅即係文宣啊嗰啲啊，或者一啲嘅即係基本上一啲今次即係同政府對着幹嘅一啲示威者，佢哋嘅嗰個嘅做事嘅態度啊、韌力啊咁咧，其實呢啲如果你可以即係轉化翻成為建設嘅力量嘅話咧，其實呢個我就唔會咁悲觀嘅。即係始終我覺得就係話喺而家呢一刻嘅政治氣氛形勢嚟講，可能某一啲公司係作出咗呢啲決定，但係當一切回復翻一啲即係比較正常嘅狀態底下咧，其實有可能到時佢哋諗法亦都唔同。即係等於我成日都見到啦，有啲銀行咧好奇怪嘅，三五七年佢就話即係刪行啊咁樣樣啦，咁但係佢突然間佢又無端端走去開翻幾間嘅喎，咁就我諗唔同嘅形勢咧，其實係令到佢哋做一啲唔同嘅決定啫。 嗯，最后啦，剩翻少少时间啦，都想讲一讲咧，就系美国通过咗，亦都系特朗普签咗啦《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之后咧，咁中央咧就提出咗一啲嘅反制措施，系除咗系话即系唔批准啲美国军舰咧访问香港之外啦，亦都咧话要制裁一啲非政府组织嘅。咁啊，嗰几个嘅组织包括咗咩咧？就系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啦，即系简称叫 NED 啦；一个叫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啦，简称 NDI 啦；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啦 ，IRI 啦。仲有就係人權觀察啦，以及係自由之家嘅。不過咧，如果我聽翻一啲建制派嘅議員嘅分析咧，似乎都係覺得喂，你提咗反制啦，但係實際你會做到啲咩嘢咧？同埋喺香港嚟講，可以點樣配合即係中央呢個嘅反制措施啊？即係特區政府係可以做到嘢咧？似乎有啲建制議員都覺得會好似冇咩可以做到喎。而家嘅情況之下，例如話點睇啊？ 其实中央讲出嚟嘅反制措施，我都觉得我都唔知佢反制咗啲乜嘢。譬如佢话有点名咗好几个非政府组织啦，咁大部分其实都冇喺香港有任何嘅譬如话写字楼啊，或者系一个大部分都冇啊。 嗯， 系咁你点反制咧？咁同埋香港系一个自由开放嘅社会，佢冇触犯任何香港嘅法律，咁点啊？咁你唔俾佢嚟啊？或者系即我都唔係好明白，所以呢個問題問啊林鄭嘅時候咧，其實佢都冇答到嘅，佢都答唔到嘅。我諗佢係答唔到嘅，係。 嗯，嚇，洪振超。 我諗其實咧呢一個睇得到就係話而家嗰個形勢嘅發展啦。咁我比較上我想着眼一點就係話，其實一路講反制嘅都係中央。 嗯。 香港其實喺件事上面冇乜角色嘅。亦都冇话叫香港，即系嗱，我睇咗咁多嘅资讯啦吓，新闻公告咧，其实都系中央提出个反制嘅啫。咁香港政府个声明里边，其实冇提到要做反制嘅。 嗯， 咁所以其实件事上面佢真系冇乜角色嘅。咁呢一个好明显地系两个大国之间嘅一个事情啦。香港只不过系个大漩涡里边嘅其中一个嘅所谓即系低压槽啊咁样样啦。咁但喺成件事上边嚟讲，其实我觉得香港而家咧真系今次呢一件事就真系嗰个蝴蝶效应咧之大咧，系令到香港咧以后究竟即系呢一个嘅喺个国际舞台上边扮演一个咩角色咧？我觉得无论学术界又好，商界、政界都好咧，大家都要重新再去评估过咯。咁不过即系如果你头先就系讲呢个反制嘅话，我觉得香港政府真系其实喺成件事上面都系被动嘅啫嘛。 嗯，但除了香港政府做不到嘢之外咧，即系例如话，如果我哋睇翻啊，华春莹即系佢哋讲嘅时候嘅说法咧，就净系话即系制裁嘅啫。但系点样制裁呢啲嘅即系非政府组织咧？喺中央层面啊？似乎有冇講到？ 冇啊，完全冇啊！而且啲非政府組織喺中國內地都冇乜活我印象啊，應該冇乜正式嘅活動喺度，所以我都唔知點制裁。 嚇、啊！即係似乎都係得個講字。 係，我覺得係啊。 嚇！咁馮振超唔俾美國軍艦嚟香港咧？ 咁梗係唔係幾好啦？對，即係我諗香港經濟嚟講，尤其是灣仔區嘅酒吧業啦，即係呢個大家都。 即係呢啲講到爛曬嘅呢幾日已經。咁所以不過你話佢會唔會有第二波咧？咁我覺得可能佢都會有，但係事實上太複雜啦。這個唔可能喺幾十秒裏邊講完啦，因為你又要講到呢一個中美關係啊、貿易戰啊、簽唔簽得成啊、十五號係咪減關税，各樣嘢都係。呢、一個所謂會唔會有反制嘅一啲嘅因素咯，就唔係淨係睇香港問題啦，已經。 即係其實中美貿易戰同埋貿易談判咧，都係一個重要嘅因素啦。 我哋都掛埋歐落去㗎啦，其實都即係已經佢哋大家兩個算盤，而家真係打到亂曬龍。其實根本上，你話佢係咪真係有心反制？好明顯，你第一波就只不過係一個即係。话俾你知，我都会做下嘢咁解啫。咁但系你话佢会唔会有第二波呢？真系唔鬼知。 多谢两位，拜拜。